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真的，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五旬节。那五旬节，五旬这个意思就是 fifties， 就是第五十，就是说第五十天。那就是说，在逾越节，在犹太那个人的那个节气当中，在过了逾越节以后，就 Passover 逾越节以后，第五十天就是 Pentecost， 就是叫什么？啊，圣灵降，还有呢，五旬节啊，我刚才讲了五旬节啊。那这个节日，那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就是当我们在那里庆贺，不是庆贺，纪念耶稣基督复活啊，就是一般人说 Easter 复活节的以后，算了第七个星期，过了第七个星期。哦，7749，那包括那个复活节那个星期天，那到今天这个星期天，这样五十天，就是今天就是五旬节，啊、哦，那我们知道五旬节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一天神将那圣灵降临了下来，开始有了新约的教会，以至于神的百姓可以在圣灵的大能当中为耶稣而活，为耶稣来做见证。当五旬节的季节的时候，也就是在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他们在那里庆贺，在那里聚集，在那里庆贺什么呢？庆贺他们的丰收。因为犹太人最早就是一个农业国，他们去了巴比伦以后才学了怎么做生意嘛、哦、他们是一个农业，他们在那里庆贺这一个丰收，所以五旬节跟丰收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对，基督徒丰收教会。那一个丰收就代表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就是你跟我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圣灵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耶稣来做见证，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这个世界，可以带人来信主。所以那成熟的庄稼就可以收割，这个就是叫丰收，是不是？所以你去看我们教会 website 时候，哎，我们上面放一个稻田、啊、就是要去丰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徒丰收教会，是不是牧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来念这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1:8。好，我们一起来念。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哦，念一次好像不过瘾，再大声的好不好？每个人很大声的来念啊，不要怕难为情啊。好，很大声的来。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的，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当你复活升天以后，那父神所应许的圣灵已经降临了下来。主啊，我们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主，我们不只是在这里纪念，主啊，我们在这里继续的领受，领受那圣灵的充满，那领受那大圣灵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为神来做见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有一个小孩子，当他还在母腹里的时候，他已经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经里就是四旬约翰。当他还在母腹里的时候，伊丽莎白、哦、母亲母腹里的时候，当玛利亚走进来的时候，腹中怀了耶稣，当四旬约翰，对，四旬约翰，四旬约翰在伊丽莎白多城，他就在那里跳，他被圣灵充满，他认识耶稣基督， 他认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什么？看那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一个很大的目的，他要除去我们的罪孽，他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他将我们的罪除去，这要我们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这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过了那红海，神将以色列的百姓，就是我们带出这个世界，进到光明的国度。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另外说了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看啊，当那个被圣灵所浇灌，那鸽子就是代表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那一位，就是耶稣，那一位要用圣灵为你们，就是为我们受洗。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目的，他要用圣灵，而且另外一处讲到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所以你要问了啊，我受水洗的时候不是说圣灵已经内住在我的里面了吗？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圣灵的洗呢？或者听到一个灵洗呢？当我们经历这一个水洗的时候，神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就像保罗所说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盖下了一个章，是一个圣灵的印记，表示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身份上面不一样，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是进到神的光明国度里面的人。但是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所要求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写的那一个基督徒的那一个天上的那一个生命，因为我们没有启动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没有这一个灵洗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一直可以活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一个生活当中，可以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所活出的神的儿女的样式。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步骤，就是当以色列人过了那旷野，要进到那迦南美地，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过那约旦河，那代表一个灵洗，代表我的生命完全被耶稣来改变，来承受神的应许，在那迦南美地。所以受圣灵的洗有一个目的，在刚才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他说那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得到能力，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就说在 everywhere， 在每一个地方，世上每一个地方，不管是你在家里、公司里面、在社区、在教会，在各地为神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让人看到你的生命的不一样，让人看到你是一个，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以被神所使用。你来看一下这一张图，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一辆汽车，对不对？哦，还是一辆新车，停在哪里？停在那个卖车的那个garage 里面啊，或者 parking lot 啊。那这个是一辆新车，就好像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完全是新的，玻璃是新的，里面的引擎是新的，那个胎都是新的。但是他怎么样？他在这里啊，停在那里，是不是？这再来看一辆车子，这是一辆什么车子啊？想象一下啊。哦，这不管是哪个牌子啊，是 Pearl 牌还是那个涛牌啊， 这辆车子在动，你看它开得很快，在 freeway 上面，后面的那个高楼你几乎看不清楚。这也是一辆新车，但是这一辆新车与刚才那一辆新车有什么区别？那一辆新车在动，那一辆新车为你被你所使用，就好像你去迪勒那里买了一辆新车，你签了字，是不是？签了字，都签了，最后怎么样？你付了钱嘛，当然。迪勒说怎么样？钥匙给你啊，对不对？有些迪勒还做得更好，我给你之前，他怎么样？他把汽车的油加满。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那一辆钥匙，那一个钥匙启动的话，没有油箱里面有那个 gasoline 油的话，这辆车子能开吗？还是不能开，还是没有大的用处。我去上海常常看到那些邻居哇，很多的新车停在那个旁边的沿马路啊，我去的快十天的时间，怎么看到那车子都不动的，而且那个轮子旁边都还要封一个纸板。后来我知道，他轮子不封纸板，那个狗都要跑去尿尿在轮子上面。他买了一辆新车，他只是买一辆新车放在那里，他不用的，只是在那里看，就好像在那里展示。但是神今天降下那圣灵，就像那个钥匙，要我们去启动我们这一辆新车，可以来奔走，可以来为神来做见证，可以让人看到我们不只是一个说嘴巴里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活出来的样式就是一个新造的，是带有能力的，在我的这个汽车的 tank 里面充满了 gasoline， 充满了能力，那一个能量就是圣灵的能力，可以带动我往前走。所以这个圣灵的启示非常的重要。耶稣在圣经里面我们所读到的多次就应许圣灵要降临，他在钉十字架前的晚上，耶稣跟他的门徒怎么说？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就是我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圣灵降临下来的话，这个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他要带领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刚强我们，他要医治我们，他要我们得到能力，可以为耶稣来做见证。然后在被钉十字架前的晚上，耶稣还说，当我要从父那里差那宝惠师，就是圣灵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他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克服所有的难处，他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影响其他的人。所以当耶稣去了以后，圣灵降临了下来，圣灵在那里光照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为自己责备，以至于他们认罪悔改，可以承认耶稣是主。几年前在泰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那个就是那个洪水那些那在美国有一个教会就募款，然后有一个团队，他们在圣灵的恩膏下面他们就去到了泰国，带了多少钱？他们募款了$1 million，100万的钱。那个教会差不多，虽然人也不少，但是一般都是一般阶级了，募了100万，他们就去那里帮助那里的灾民，然后他们去到一个山寨就上去，那是没有交通的。在那里帮助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个小孩子，他年龄还很小， 他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到那里，但是他在那个山上得了一种病，没有办法医治，因为交通已经全部的断掉，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很快送下来医治，他很快就过世在那里。因为他的过失，那一个山寨的百姓看到了耶稣基督，因为这一群人带着神的爱，因为这一群人有圣灵的充满，他们可以活出神的爱，在那个艰难的地方去帮助他们传扬神的爱的时候，整个村庄完全的归向神，以至于这个村庄的名字就改成了小孩子的名字。这是神用圣灵来见证耶稣基督，借助你跟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你知道泰国是一个 拜偶像、啊、信那个、佛教很多的，当那些人百姓在那里哭泣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的降临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前面来向他们说话，以至于他们心被得着，他们归向了耶稣基督。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要使用你跟我来见证耶稣基督。当圣灵来的时候，神亲自要做事，因为耶稣基督要彰显他的大能。所以圣灵的喜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还没有受过圣灵喜的话，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多处的教导，我们要领受那圣灵。所以在复活节的晚上，耶稣来到门徒中间，门徒非常的害怕。过去我们讲过复活节的礼物 那一片信息里面，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有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差遣你们。但差遣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领受圣灵。所以耶稣向他们吹气说，你们要领受圣灵，以至于你们可以有能力可以走出去。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前，他跟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怎么说，一章四到五节，他说耶稣和他们拒绝，就是门徒拒绝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天父所应许的，当耶稣升天以后，那个圣灵要降临。过去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不过多热，过十天嘛，啊，耶稣在地上四十天复活以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果然在五旬节那一天，当门徒们聚在那里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下来。所以圣灵他要发挥神那极大的大能在我们中间，他有一个目的，要为耶稣做见证。要为耶稣做见证，首先圣灵来，圣灵的大能就是要来改变转化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他怎么说，英文他怎么说，英文他说 You shall be witnesses， You shall be 就是说你必须是耶稣的见证人。所以在这里他讲到是一个是 being 跟那个 doing 是有一点区别的。你知道是跟做有什么区别吗？哦，你在公司上班应该都很清楚啊。什么是公司？他说我是公司的员工，那也就是说卖给这个公司，像我这样卖给我们公司 24/7 available， 对不对？啊，当然星期天不要有什么事情找我啊。做呢，常常我们公司听到，哎，你在哪一个部门啊？做事哦，我是 contract， 过了六个月我就走了。他是在那里只是做事，他不是公司的一员。弟兄姊妹，常常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会有这样，对不对？我们是丰收教会，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会员成员。如果我们听到我是在丰收教会做礼拜的，那就是星期天来出席一下。当我们是一个教会的会员的时候，是这个 family member 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不会迟到， 有什么服事都会抢着做，是不是这样？要奉献，极力的奉献，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教会 ，one million dollar 啊，不是在这里募款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要成为是耶稣的见证人，成为那个是的时候，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是跟过去是不一样，是有转化的，是有转化的。我们知道，当彼得他跟着耶稣的时候，彼得这个人的心情是上上下下嘛，哦，他可以很勇敢，但是他也可以很软弱啊，对不对？当那个那些兵丁来抓耶稣啊的时候，他怎么样？拿出刀，将那个大祭司的那个仆人耳朵就切下来，他很勇敢，好像。但是耶稣被抓以后，他去看，结果人家问他：“哎，你是不是跟耶稣都在一伙的那个人呢？”啊，不是啊。后来人家又问他，又其他人问他，是不是你跟耶稣是一伙的吗？你不要乱讲，你就是，我看你这个脸就是。他说根本不是那一回事啊。第三次人家再问他，他也是同样的，他是三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主，他是这样一个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也是不常常会不认主啊，是不是啊？很简单啊，吃饭我就不敢祷告，在众人面前。或者在公司其他人面前，最好人家不要来问是不是基督徒啊。但是彼得因为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一个生命完全的180度的改变，他可以勇敢的站起来为耶稣做见证。当圣灵浇灌下来的那一天，当120个门徒被圣灵所浇灌，他们在那里说方言，当众人在耶路撒冷，很多的人因为这个节气在耶路撒冷好像看热闹，哦，到底出了什么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站起来跟犹太人说：你们过去所钉死的那个耶稣今天已经复活，就是那弥赛亚。他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带着那圣灵给他的那一个能力，以至于那一天3000个人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门下，而且不断3000个人那个受洗，而且这些人都怎么样，都说他们要来遵守门徒，就是彼得所教导他们的。这是一个圣灵的转化在彼得的生命里面，以至于他可以勇敢地站起来，以至于他一生从此以后为耶稣而活，一直到他殉道为止。每一个门徒都这样。我们知道斯提凡在使徒行传6章7章的时候，当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发展，你想想有3000人，后来第二次又有5000人，很多的人聚集的时候，哇，教会很热闹很忙啊，是不是？你们觉得我们现在多少人啊？中午吃饭是不是都很忙？所以他们厨房也要有帮手啊，哦，帮手啊，所以他们捐选了7位帮手，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斯提凡在其中一位啊。你如果去读一下斯提凡这个使徒行传7章的时候，你看看斯提凡的口才啊，他的知识啊，不亚于彼得啊。他这个讲到总共差不多7章60节嘛，60节，每一句都把以色列人的不单是历史，以色列人那个软弱的关切，所有的都已经点出来了。你看这样的人，他愿意谦卑，有需要他去做厨房，就这样。而且在第6章结束的时候怎么讲斯提凡你知道吗？斯提凡不但是圣灵充满，他而且达到这与斯提凡有什么大的神迹和奇事，神迹奇迹在跟他一起，大的多大 great miracle。 这样的人他这样愿意谦卑，当那些伤害他、杀害他、用舌头将他打死的那些人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最后说什么？他说：“不要将这些罪归给他们。”他跟神说这句话，你好像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听到？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也是这样讲， 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改变，因为他活出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说他定睛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荣耀。当他被石头压打死的时候，天向他敞开，神向他显现。这个就是斯提凡，他愿意谦卑，他愿意饶恕，愿意成为那一个死掉的种子被埋在这个土里面可以发出来。你知道斯提凡第一个殉道，他死了以后，这一个死的种子发出了芽，生出了保罗。保罗也在那里看到斯提凡被打死。保罗是本来扫罗迫害基督徒，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的啊犹太人，他在那里以为基督教是一个邪教，他在那里迫害，一直到神向他显现，去大马色的路上，他的生命被改变，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整一个人生活得跟过去就不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物，甚至到今天也是一样，有一群人因为圣灵的大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做他的见证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怎么讲啊？讲到那圣灵的果子，这些果子都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来那里领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这果子都要被活出来了。这里的 fruit 是一个单数，不是一个 fruits， 就是说这些生命的果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拥有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信实、良善、节制，九种果子。你说难不难？甚至有时候说我要有些节制都很难。当我信主以后，在没有被圣灵浇灌，还没有浸过圣灵的洗，没有常常寻求圣灵的充满，那个日子里面很多年，实际上很多年，我们希望当我们受洗以后马上就是圣灵充满了，很多年，很多的坏习惯啊，还是活在原来一样啊，因为缺少什么？那个果子，最基本的那个节制啊，我把它放在中间那个地方啊，需要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啊。哦，我从小，我们家是那个喝酒的家，哦，我生出来，没有几个月啊。我就开始喝酒，哦，当然用一个筷子，哈哈哈，父亲用一个筷子给你尝一下，都很骄傲，哦，那个baby 可以喝酒啊，所以我后来我这里就长出一个酒窝，现在老了长看不见了，小时候照片我给你看一下，这里一个很深的酒窝，啊，以为自以为荣嘛，对不对？我来美国念书啊，你知道，哦，穷学生嘛，啊，虽然有奖学金，但哎。我就想着要喝酒，喝啤酒，所以把人家喝下来的那个瓶子啊，啊，那个 recycle 嘛，啊，那个塑料瓶嘛，所以我们在 Michigan 那个超市里面都有回收啊，就把它收下来啊，是吧？啊，周末拿去回收，哎，还不少钱啊，哎，还有些钱呢，啊，然后我就去看看，啊，去买最便宜的啤酒，哈哈，来过瘾呐，啊。所以这一个生活一直到甚至受洗以后还是这个样子，当时被圣灵充满以后，哈哈，圣灵开始讲话了，有什么地方还没有对付的，在这个极致上面，当我读到保罗这一副书说怎么说啊，不要醉酒啊，常常要被圣灵充满，哦，虽然我的酒量还不错啊，我喝几瓶啤酒没有关系好像，但是当我们活在这一个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一个醉酒就 open the door， 就开了一扇门，就允许这一个软弱，这一个不神所不喜欢，我不是说 你不要喝酒啊，但是要非常的节制，就是说欢迎那个醉酒神向我说话， 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就做一个工作，因为当这个没有除去的时候，我那个光景还是活在原来的那一个所谓的基督徒里面。过去去 Costco， 搬来加州 Costco 啊，过去在 Illinois 是 Sam's Club， 第一件事先冲去哪里？冲去卖啤酒的那里啊，看看有什么新货，对不对？买回来啊。神将这个节制放在我生命当中，一进去挂要转弯的时候，不行啊，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你现在可以到我们家去检查啊，除了那个烧菜的红酒，还有米酒啊，我太太可以做见证，哈哈哈哈，这个就是很久神将这些可以挪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来帮助我们，来结出那一些果子。这一些果子不只是来造就我们自己，这一些果子也可以让人来看到，这一些果子也可以来喂养其他的人。这是圣灵要来转化我们。所以当圣灵改变我们的时候，那圣灵的大能要来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清楚的看到，当使徒们那门徒们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宣告神的话。彼得宣告神的话，斯提凡宣告神的话，保罗在那里宣告神的话。当神的儿女那有圣灵大能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嘴巴所说的是神的话。我们常常活在说人的话的光景当中，以至于哇，听到哇，那边有一个谣言，那边有一种讲法，哦，那个人被绊倒，那个人又不来教会。因为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欢迎圣灵的大能掌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出那一个神的造就人的话，以至于神的大能可以在神的家中、神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灵舍当中，让耶稣基督的名得到高举。什么叫 fellowship？ 我们常常误会，以为 fellowship 就是吃饭，吃饭很好，当然要吃饭啊，吃饭当中可以交谈，但是那个交谈。交谈神的作为，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能力，帮助我们一起来成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大能要带下的一个能力给我们，我们宣告神的话。而且当我们在那里这样宣告神话的时候，神的神迹奇事就要大大的被彰显出来。当彼得、保罗，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到神之奇事是随着他们，他们说什么？保罗、彼得说什么？我没有什么，不是我做，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当我们在那里抓住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名的时候，那些神迹事情不是在 Acts 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在神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也是要发生。这个例子非常的多，我等一下还会讲。另外，当圣灵的大能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有一个有能力的、充满圣灵能力的教会产生。这个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教会产生，是因为圣灵浇灌下来，那些门徒、那些使徒、那些百姓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被圣灵充满，常常的来充满，以至于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都聚在一起，新的人都在一起，房屋共用，并且买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天天同心合一，恒期在殿里，期在家中擘饼，承受欢喜承受的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这里，如果我们用今天比较现代的语言来说的话，当然不可能我在这里宣布说，弟兄姊妹，你明天所有家产、所有的房屋家产都卖掉，归到这里，好像不了。但是我要用一个非常现代的语言跟你讲，你有没有投资过？有没有投资过？至少如果上班有401K，当你去投资的时候，当你将那一个钱放进去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常常去看，常常去观察，关心说这一个我投资的东西有没有赚钱的，是不是？否则你要投资干什么？是不是？ 在这里讲到那些信徒那些门徒将他的物放在那里的时候，就是说他将他所关心的所需要的是以为非常重要的那个东西放在神的殿中，放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心一定在神的殿当中。当我们愿意，就像刚才所讲到，我们成为一个是，不只是一个做，成为一个是耶稣的见证人，是神的儿女，是教会的一员。那一个时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金钱就会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希望这个投资被 multiply， 是不是？被 multiply。当如果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愿意去帮助他的时候，你的心怎么样？你的心就会在那里为他祷告，希望不只是他的身体健壮起来，他的灵性被眺望起来，是不是？当这样的时候，你看到周期大教他们就怎么样？天天就同心合一啊，很起的祷告，在那里波比，在那里一起领受耶稣基督，带着一个欢喜诚实的心，以至于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神。怎么样？就做那神迹奇事，那里的百姓众人就喜爱。神就叫得救的人就加给教会。弟兄姊妹，当一个被圣灵的大能充满的教会，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地我们这里一直同心合一，彼此的相爱，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这里的周围的人看到在这里有一盏灯，要来吸引这里的百姓归向耶稣。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丰收教会从远处搬来这里。我们很多人都是住得很远，但是我们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使命，要在这一地做耶稣的见证人，让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好，弟兄姊妹，所以圣灵的大能改变了神，不只是说圣灵今天来充满我们，神有一个目的。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已经看到那一个最后耶稣还要第二次来，那一个时候需要的什么？神要为耶稣来预备一个心腹，是一个圣洁的，就是教会。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五章26-27讲到什么？神要用水借助道，就是圣灵和道，神的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这样可以献上自己做那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就是圣，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没有皱纹。你讨厌不讨厌皱纹？我最近很讨厌，我皱纹都开始说最好不要皱纹，是不是？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老的那个东西啊，神都要去除，因为神要预备的是一个新的皮带，是可以承受那新酒新油，以至于在末世的时候，你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嘛，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说？22:17，他说到只有圣灵和心腹都说什么？来。谁来？圣灵跟心腹，就是教会在那里呼求说耶稣来。当一个没有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所洁净的一个教会，在幕后的时候不会在这里，只有被圣灵所充满，有圣灵的大能彰显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那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那一个教会，就是那一个心腹，只留下这个在末世的时候在那里呼喊耶稣再来。你要问其他的教会去哪里啊？你去读启示录你就知道了，会有一个大淫妇的宗教出来，到时候不会有灰色地带， 要么敬拜耶稣，圣灵跟幸福在你里呼喊耶稣来，或者就是敬拜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神在这里要我们预备，预备成为充满圣灵而且圣灵能力的一个教会。所以圣灵来了，圣灵的大能不断转变改变了我们，我们可以活出神为耶稣所见证。圣灵的大能要使用我们来转化其他的人，没有听到耶稣基督，没有听到福音，那些朋友，那些家人，近处的远处的。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刚才所念到的一章八节里面，他怎么说？他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在这里耶稣向门徒们非常清楚地讲到，这个就是一个 strategy，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计划，一个 plan。 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家，从我们的家开始，我们家里面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在那里恳求祷告，在那里呼求祷告，我们希望我们在那里说，神啊，来帮助，来拯救我们未信主的家人。弟兄姊妹，不只是我们祷告，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给我们的家人所看到，我们是一个真正的 qualified 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周围的城市，就是说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刚才讲的这个是我们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在波摩纳，在波摩纳周围的城市，神要我们为他来做见证，要得人如得鱼。谢谢。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前一阵已经跟我讲，他说怎么是给我100张教会的传单，我要去发。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我们要做成一张明信片，可以寄到周围的华人的家里，送到他的家门口。我们也可以分，也可以夹报，也可以做各样的方法，先从这一个城市，这里周围的城市开始，要来吸引这里的华人来到神的殿中。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要这样做，我们要预备恳求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用我们生命的见证可以来 impact 影响他们归向耶稣基督，而且这个福音要借助神的教会要传到世界各地。你可能说，牧师啊，我工作这么忙，家里事情那么多，要带孙子带孙女，我要儿子女儿都要照顾，哦，还有爸爸妈妈，不可能世界各地去啊。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福照，居然是耶稣所说的这个福音要传到地界。可能我们的脚没办法踏到那一个土地上面，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先出去。你最近有没有在为台湾祷告？刚才所讲的台湾的光景，不管台湾的光景，大陆的光景也一样。你有没有为欧洲在祷告啊？为英国所祷告？你看看昨天英国所发生的恐怖的袭击，弟兄姊妹，在欧洲、英国，很多的宣教士是因为他们献身，他们在圣灵的大能的带领下面来到中国，来到台湾，以至于我们的先祖听到的福音。我是第四代基督徒，非常自豪讲。可能是戴德森，那个时候内地会，我的上面的祖先听到了福音，归向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回归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华人为其他的国家，为欧洲的国家，为美国回归的时候，就是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你不能出家门，我们可以用一幅地图，你在家里挂一幅地图，世界地图，我在我的办公室有一世界地图，为这些国家来按手，来祷告，花一点时间为这些国家的百姓来祷告。他们需要圣灵的大能，需要圣灵在那里得到一群人再次起来。我们的金钱可以出去，我们要成为一个 可以奉献金钱到那世界各地宣教合唱的教会。所以这次会我们也有决定要开始有金钱的奉献送到宣教的合唱。我们可以自己乐一点，肚子已经太大了，但是我们要送出去，可以进到这世界各地，带着这一个使命。我也相信在这里会有弟兄姊妹被兴起要出去，不管是近处在远处，要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有一年我在特会，过去那个教会那个特会完最后一天，那个牧者我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讲什么我可能也忘记，但是那一天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在那里呼召说要从你们的教会有一群人，他告诉有人要出来要起来，他们要去到其他的地方为耶稣做见证。不，圣灵感动我，我就极少数的几个站起来啊！牧师看一下，哇，你要去哪里啊？哦，但是感谢神，神就把我送来这里了。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那里说，圣灵的大能你不只是改变了我，我愿意为神来做见证的时候，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去到世界的各地，不管是近处是远处，不管是你手按在这个 地图上，还是你奉献金钱在那里支持宣教的合唱，神要将这个福音从丰收教会传出去。阿们，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不只是全地要听到福音，在各个 generation， 在全时，就是说在各个一代一代当中，这个福音神的话语要被传下去。耶稣进前来跟他的门徒怎么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世界的末了啊？这个地球不会 disappear， 就是世界末，就是耶稣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个教导一直在传扬。这一个教导不只是说神的话被传扬，这一个教导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一些门徒基督徒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那里 demonstrate， 就展现给世人看，神与我们同在，直到耶稣在。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传承，这就是一个传承。我们需要一代一代，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孙女后代，要一代一代传扬下，要教导他们。哈利路亚。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但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年长的，很想跟你们拥抱。但我每次看到年轻人来，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需要年轻人，这个教会需要年轻人。弟兄姊妹，这个教会需要年轻人啊！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我们需要不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愿意带领Youth Ministry 的这样一个爱主的被圣灵所充满的年轻人，我们在这里呼求祷告神的时候，神一定会预备，因为神在创世以前，我们相信一定为我们预备。我们所以在这里祷告神要做成他大事的时候，我们要将年轻人带来这里，要有年轻人充满在这个教会当中，以至于神的福音可以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直到耶稣再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给的时候，这已经不是我们在这里做基督徒做的时候，就像彼得一样，他可以站起来，可以站起来为耶稣，这是一个奉献的时候，这是一个给出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带人来教会带人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所以这一个大使命 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就已经开始一直在持续到今天，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在历史历代当中，神兴起了那一批人，兴起了那一批人。你有没有看过一个 DVD 的纪录片，纪录片叫宣教士。宣教士、啊、是记载从耶稣复活，就是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哦、那些门徒开始耶路撒冷建立教会，后来被逼迫开始那个分散出去嘛、哦、讲到那个其中也有那个多马 Thomas 对不对，多马，那我比较有依靠的那个记载是多马一直传福音传到印度，那也有说从多马的时候他已经到中国，福音进到中国，当然有考古出来那是到唐朝、啊、唐朝的时候，那有碑文就记载耶稣基督甚至那个三位一体的神都记载在那里啊。所以历史历代神使用那些被大能神的圣灵的大能所充满的，他们跨出去。马里逊在英国，他在年幼的时候他已经有这样一个心思，说他要将神的爱神的福音的大能带到最远处的中国。一个年轻人25岁的时候他就踏上了那一个远洋的船，当然是要几个月的时间，到了中国，在船上有人问他，小伙子啊，你一个人单枪匹马你去到中国，你有可能反转中国吗？他们能来信上帝吗？他想了一下，啪，哦，是啊，我一个人呢、啊，口袋里也没什么钱呢、啊，只有穿了一件可能西装吧。但是他想了一下，圣灵跟他说话，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要来让中国认识基督，以至于他可以为中国来献身。戴德森，戴德森他有句名言，他怎么说，他也是在英国，他说什么，他来到中国 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有千万英镑啊，英镑啊，英镑比美元值钱差不多 1.6 啊，对不对，千万英镑中国都可以来自取，我有千万条命都要献给中国，当然是献给耶稣，为耶稣来献上，以至于他将福音传到了中国的内地，内地会戴德森很多的人信了耶稣，而且他的儿子他的后代都为中国来献身。这一个神的大使命就这样借助圣灵的大能传到了各地，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你可能要说，哇，这些都是属灵的伟人啊，我跟他怎么比啊？哦，没办法比。当然神使用呼召我们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平常的工作当中，神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你认识这一个人吗？他的名字叫后藤健二。日文怎么说、啊、后藤健二，他在这个世上50岁都还没有活到，他比我还年轻。他是在日本，他是一个摄影师啊，记者，就是说记者，他是一个 independent 那个记者啊， independent 就是说他自己做的了啊，但是他所去录制的那些纪录片啊，那些影像的东西被很多的那个新闻界使用。他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所到之处都带了当年他的牧师给他的那一本圣经。就在他非常平凡的工作生活当中，他怎么说，他说那些我去采访报道的地方遭遇着巨大的困难。因为他到哪里，他到叙利亚，你知道叙利亚这个地方吗，就 ISIS 的本土啊，哦，想都不敢想了、啊哦、他 遭着巨大的困难，但即便在那里，人们也每天生活着，那些人总有些话要说，就说那里的百姓，那里被欺压的百姓，那活在那个灾害当中的百姓，他们有个话说，他要有一些信息要送到世界，给这个世界知道，如果我能帮助他们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世界，那么就可能出现某种解决的方法，或者有人去帮助他们。若真那样，我也就可以说我的工作是成功的了。他在他的工作上面就做这么一个小的一部分，让受害的百姓他的灾难的光景让世界知道，以至于有人可以感动人去帮助他们。他另外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想要拥抱人群，那是我表示亲近的最好的方法。他去到那一个地方，他去拥抱那些肮脏的、瘦小的、看上去真的是好像不能接触的 physically， 他去拥抱，表示我亲近最好的方法。借由这些拥抱，我可以跟他们来谈话，我可以倾听他们的想法、痛苦和希望，以至于他可以将神的爱传递给他们。因为他这样的做，虽然是一位记者，记者不可以被抓的，你知道吗？照世界那个 法的话， ISIS 将他抓住，而且将他杀害，这个是在2015年的事情。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可以活出不平凡的生活，因为圣灵的大能要使用我们每一个愿意这样跨出去，走到人群当中，不管他们是谁，是可爱的，是不可爱的，是在近处的，是在远处的，或者甚至有时候他们是敌对的，愿意去拥抱他们。神的爱要来得着这一群人，所以圣灵的大能要来浇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受了灵洗，过了那约旦河，已经预备好要进到那迦南之地，进到那耶稣的丰盛当中，丰盛当中？我们要欢迎耶稣。我们有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还是虽然我曾经有过圣灵的洗，但是今天我的生活还是那样的糟糕？但是神应许圣灵常常的来充满我们，圣灵的大能可以来转化我们。我们欢迎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求告。在路加福音11章里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当一个人在晚上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来到他的家中，他晚饭已经吃了，碗都已经洗了，冰箱里东西都没有了。那个朋友来到他的家中，肚子很饿，麦当劳都已经关掉了，所以那个人就来到他的邻舍敲门说，张大哥，我有一个朋友来了，肚子很饿，借三个饼行不行啊？那个邻舍怎么说？开玩笑嘛，你们看看已经晚上12点了，我的孩子老婆都已经睡觉，不要来吵我了，门都已经锁好了。那个人继续的敲，所以耶稣说，当他这样继续敲的时候，那个邻舍怎么样？一定会出来打开冰箱，那个最好的85度C 的面包拿出来给他。所以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而且在路加11章第13节最后耶稣怎么讲到，在这里耶稣要讲到你们要向圣灵求，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常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当我们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充满我们，我们只要愿意， 你有没有听到过一个人叫 Moody， 很有名的 Moody 有没有？应该有，就我一个人啊。大家都不读属灵伟人的传记，是不是？有有有。哦，阿林还有没有？有 Moody 啊，在芝加哥到现在还有 Moody Bible Institute 嘛，还有 Moody Radio， 对不对 ？Moody 的那个殿堂，跟那个圣经学校 ，Moody 他生活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里面，他从小就在农去农地打工，到了十几岁去一个鞋店呐、啊，鞋墙那里学补修鞋子嘛，不像现在鞋子坏了就得没有鞋子。到十八岁的时候，人家给他传福音，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得救。后来他去了芝加哥，他在那里，神也使用他，他有他的教会，他有他的 Sunday School， 但是他在星期天在那里上面讲道的时候，他就发现，哎，下面有两个妇人呐、啊，哦，就好像刘妈妈或者那个梁姊妹坐在那里，他每次在那里讲到，两个妇人都看着他这样，不，在干什么？好像是在祷告，是不是？嘴巴在动，又没有声音。所以呢，结束以后，他就去问这两个妇人：“啊，刘妈妈、梁姊妹，哦，你们在聚会的时候看到你们嘴巴一直在动，在干什么？”他们说什么？说：“牧师啊。”摩利牧师，我们在为你祷告、哦、为我祷告，为什么祷告？他说，我们在那里祷告，祈求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圣灵的大能来充满你。摩利那个时候还觉得说，啊，哇，你们祷告很好啊，我真的教会很需要祷告，还有很多的人需要祷告，也帮助他们祷告，给他们祷告。但是那两个妇人坚持说，摩利先生，牧师，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的服事才大有能力，才有生命的见证。所以摩利就开始在那里寻求，在这里恳求，在那里求告神，说，神啊，将那一个圣灵的喜，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一直持续在那里呼求，虽然好像没有事情发生。后来在芝加哥发生了一个大火，芝加哥100多年前发生了大火，差不多整个城市都烧掉。他去了纽约，他走在纽约的街上，纽约那个 Wall Street 很有名啊，华尔街 Wall Street 的时候，就走在那个街上的时候，圣灵的大能，圣灵就啪浇灌下来。因为他那一段时间一直在持续的求告神降下那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被圣灵大大的浇灌，大大的充满，以至于实在受不了，他冲到一个办公室，借用一个办公室，在那里继续的求告。后来他明白为什么那件事发生，因为芝加哥遭受了大火，但他看到很多的人因为大火失丧了生命，但是他们还没有得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的光景啊！虽然你没有看到大火，或者这里有森林大火，离我们很远，但是那一个野火一直在美国，在这地，在你的城市燃烧。我们有没有像摩迪这一个警戒感？他知道，他了解说，圣灵要使用他来拯救，来传扬神的福音，拯救更多的人。以至于他不止在美国，在芝加哥，去到欧洲、英国，他的布道充满了能力，很多人因此得救。所以他在后期，生命后期，他怎么说？那个是在19世纪，弟兄姊妹，19世纪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你还觉得美国那个时候还很顺节，是不是？但是他在19世纪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在美国，我没有能够找得到另外一件东西更重要的。”这是英文翻过来啊，对不起啊，翻得很不好啊。那个是什么东西？就是美国需要有一群男人、女人，他们是被圣灵所充满的男人、女人。这是美国最最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21世纪， 这也是真的教会最最需要的，这个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社区最最需要的。有一群男人女人，他们常常被圣灵所充满。为什么他们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当他们圣灵被充满的时候，摩西继续说，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失败。为什么不会失败？因为圣灵帮助他们，他们不会放弃，他们不会气馁，他们可以有能力来征战，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是往上的。英文说 high and high， 一直往上升的。今天需要这样的男人女人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属于这一批男人女人。最后他说如果你还没有这样一个 vision 意象，没有一个这样的光照，没有被圣灵浇灌，常常圣灵充满的，今天就是你的时间。这是穆迪在十九世纪所讲到的迫切感，弟兄姊妹，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耶稣说到那个去敲门借饼的那个人的故事，最后他讲什么？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说，耶稣，谢谢你，你圣灵来浇灌我。我在这里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说，今天不只是五旬节纪念的日子，今天是我被圣灵所浇灌、被圣灵所充满的那一个日子。在你的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mark， 是你所知道的，是神所知道的，是那一个 moment， 你被圣灵所浇灌的 moment， 很难形容，但是那一个 moment 可以改变目的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必能够得着，而且常常被圣灵所充满。当我们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就有宣告，我们在信心里面就可以有方言，这是必然的结果。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里面，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这个就是方言。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神的一个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必定要从我们的肚腹流出来。你身体的口在哪里？在我们的嘴巴，方言就会出来。弟兄姊妹，不需要人来教你怎么样说方言，我绝对不会教你怎么说方言，或者跟着我说方言。神将这一个方言的口才他会给你，我们可以按手在你的身上，但是那个按手则代表给你有信心，给你有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可以领受这一个方言神要给你的。如果你没有方言的话，你要跟神求，跟神求。在每一次的布道，彼得保罗，当保罗去跟外邦的地方教会传道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在那里什么？这两件事已经做，一个受洗，另外一个呢，让他们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以后，那些人在那里说方言，那是天上的语言，那是在那里宣扬神的作为的语言。保罗说，他说方言，他在哥林多教会上，他说方言，他说方言比所有的人都多啊，所有人加起来都多啊。你想想看，他是不是一直在说方言啊？一直可以说方言，但是要有一个秩序在教会里面啊，教会里面有这个秩序，在我们私下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一直用方言，在那里可以跟我们里面的人交谈，方言可以造就我们 ，edify us， 造就我们。来改变我们。当你如果这样去做，你去操练的话， 我们绝对在信心里面可以这样说，你的生命也会被改变，会有圣灵的果子下来。再讲一个故事啊，哦，听说今天那个饭时稍微晚一点，所以我今天就很 free 啊，啊，对不起啊，如果你要起来的话，起来动一下，你要站起来动一下可以啊，我们都很自由，都很自由，你要站起来动一下，甩甩手，踢踢脚啊，头动一下，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那个，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个人的名字叫江吉雷克？有没有江吉雷克？啊，有哦，我人也听到过。啊，我们要多读属灵伟人的书籍啊，要了解神在历史历代兴起那些属灵的伟人。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哎，我们里面的人灵啊，会不会眺望啊？我常常在读到江吉雷克的时候，神啊，你给江吉雷克的那个恩赐也给我啊，对不对？江吉雷克、啊，他也是在芝加哥，他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当然是伟人啦，啊，他是开始时候做那个保险生意的 insurance。如果照他的当时的年收入啊算一下，那照就换成，但是通货膨胀嘛，换成现在的收入 salary 收入的话，那就要超过$1 million啊，也就是他的年薪要超过100万了啊。圣灵某一天，因为他有口目，虽然他也得救，但是他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大能，他在那里就像母体一样在那里呼求，神将圣灵浇灌在他的生命当中，就像那个 electronic， 就像那一个电流一样，经过他的身体，他的生命被翻转。他在芝加哥不只是牧会，后来他决定，他去到非洲，五年的时间。圣灵在那里大大的工作，神给他一个医病的恩赐，借助他的手，那五年的时间在非洲有100万的人病得到医治，有100万的人得信耶稣了，啊，有600多家教会被建立，1000多个牧者，全世界牧者、啊，被兴起，在五年当中，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神的作为啊，一个作为。后来五年以后，他回来美国，他就住在 Washington State 有一个 city 叫 Spokane， 应该 Spokane 那个 city， 那在西雅图还要往里面比较内陆的，他在那里建立了医治室。啊 ，healing room， 你今天所听到的 healing room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医治室，全世界很多的病人来，很多的病人，那个时候有人开始把它写下来，就是有 documented， 就是说有写下来有记载的病得医治的有50万，很多人当然因此信主，后来那些医生呢，啊？去他那里啊，将那个细菌放在他的手上，然后用那个 microscope 叫什么显微镜去看，那细菌在他的手上死掉。这是神的能力，神使用这样一个器皿，神彰显他的大能，在圣灵的运作当中。后来人家，那他过世以后啊，后来人家去问他的女儿，他女儿啊，你观察到你的父亲啊，在过去这样的侍奉的生涯当中，你对你最有影响的，观察到最有影响的是什么？他女儿说，我所观察到我的父亲，他是每时每刻都是在用方言祷告。 都是在用方言祷告，因为他用这一个方言建立了与神的一个管道，以至于神的圣灵的大能借助他的生命传递给他周围的人。后来那个城市啊 Spokane 啊，在那个20世纪20世纪上的时候了，美国卫生局就是评全美最健康的城市啊，就评为 Spokane Washington 全美最健康的城市，因为在那里没有疾病了，疾病得到医治。弟兄姊妹，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就像 Moody， 就像那个刚才所讲江基 Lake 啊，就像那个没有名的那个日本的那个新闻记者，不管我们身份是什么，不管我们的年龄是什么，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圣灵的大能。最后我要请敬拜团上来。当保罗在他第三次布道的时候，他来到了以弗所这一个城市。以弗所这一个城市是在小亚细亚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当时来说，你知道中国的古代的丝绸之路啊，一直通通通就通到那个时候终点站在以弗所，所以那也是一个不但是一个经商繁荣，但是那个城市充满了邪灵，充满了偶像，那所谓的人家说那个女神 Diana， D-I-A-N-A 是不是也 Diana 啊？当然了，那个庙宇啊，就在那里，而且以弗所有是那个时候很大了，容纳25000人的那个戏院呐、啊。但是保罗再一次回到以弗所的时候，第三次布道，他看到那个城市，居然是这样的肮脏，拜偶像、邪灵、基督徒在那里那样的软弱。他去到以弗所的教会。找来了三位信徒，保罗在那里跟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保罗说，在《使徒行传》19章第2节的时候，保罗问这些人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信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受了圣灵没有？”你们信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为你复活，你的罪已经被除去，你今天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可以与我们同在。但是他在这里说，问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信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领受了圣灵？以弗所那些门徒、那些信徒说：“没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保罗在那里2年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在那里分享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那些信徒的生命被改变，在圣灵的浇灌，在圣灵的能力里面，他们不再活着跟过去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弗所虽然充满了邪灵拜偶像，但是因为神的话语充满了那神的教会的时候，神的圣灵充满了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愿意起来领受圣灵大能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那个神迹奇事就像在《使徒行传》19章里面所记载到的时候，那些病人摸一下保罗的手帕怎么样，他们的病要得到医治，神迹奇事要随着神的门徒，随着神的教会，以至于在以弗所 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复兴，人们将那个邪术的那些术，就好像今天那些充满了邪恶的那些 media， 那些 newspaper， 那些 TV 的破罐，那些邪恶的东西丢出来烧掉，这是一个复兴，这是一个翻转。但是那个复兴，那个翻转，先从哪里开始？先从保罗的这一个问题。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受了圣灵？”弟兄姊妹，这一个问题，今天五旬节的日子里面，我相信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称为耶稣的信徒，但是我们有没有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不只是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有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不只是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结出圣灵的九个果子，以至于影响到这一个世代，让这一个世代有一个翻转，有一个复兴。当我们用这一首诗歌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今天在这里邀请我们敞开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说：圣灵，求你来浇灌我，圣灵，求你来充满我。如果是你的话，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前面，神要来充满，圣灵要来浇灌，这是一个 activation， 就像那一辆新车一样，让它启动，让它奔走。圣灵的大能要在丰收教会里面。等一下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有对方言的渴慕，愿圣灵充满你，让那个方言要从你的肚腹里面被涌流出来。有方言渴慕的可以来到前面，我相信圣灵要来充满，给你这一个恩赐。或者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你带着一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求告。当我们在信心里面求告，我们就会在信心里面去领受神要医治我们。因为神迹奇事要随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发生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起立。 我的心渴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为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 我们从头再来。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愿意被圣灵所浇灌，愿意被圣灵所充满的，你可以来到前面继续来敬拜。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不管是你身体的软弱，你的疾病，你财务上面的需要，你工作上面的需要，或者为了你的儿女，为了你的身背，你可以来到前面向神来求，神要赐给你，神要来充满你， 充满我，浇灌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 来敬拜，敞开我们自己。 我的心没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切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 我从头再来。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最后一次来，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 是的，主啊，我们在这里寻求，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拼出一个信心，说圣灵啊，求你要不断的来充满我们，充满你自己的教会，充满在这里所有的儿女，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当圣灵能力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被转化，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站起来为耶稣而活，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向你求圣灵的能力，在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在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作当中，主，使用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器皿，让我们被圣灵所充满，让我们可以神迹那圣灵的能力，从在这地，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让那生命真理的圣灵的活水从我们的肚中可以涌出，一直涌到地界。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主也求你释放那医治的能力，在圣灵的活水当中医治所有一切身体软弱的，凡有疾病的要得到医治，神迹奇事要借助圣灵的大能在这里被彰显。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